Here we go, off the rails. Don't you know it's time to raise our sails? It's freedom like you never knew. Don't need bags or a pass. Say the word, I'll be there in a flash. You could say my hat is off to you. Oh, we can zoom all the way to the moon from this great wide wacky world. Jump with me, grab coins with me. Oh yeah.Jump up super high, high up in the sky. It's no power of my dancing. You know that you're my superstar. No one else can take it this far. I'm flipping the switch. Get ready for this song. Let's do the Odyssey. 不盖冷，钢筋冲，老不玩家。 咁开始节目嘅时候又讲下一啲啊，即系振奋啊动漫迷嘅消息先啦、啊。咁我谂即系高达都可以话系陪住我哋成长啊，好多男仔都中意噶啦， 就幻想过自己会驾驶 RX78 添、 啊。即系由你以往嗰代啊，即系咩0079嗰啲咧，到你今时今日都枕住仲有新嘅高达出噶嘛。咁、无论系咩年纪阶层啊，你都基本上有接触过呢个机械人噶啦。 系啊， 咁我谂都会被迷到嘅。咁啊，最近咧就有即系消息就话啦，呢一个啊机动战士高达啊，咁就好似话将会计划开拍呢一个真人电影， 系 即系呢一个 CG live action movie 啊，即系简单嚟讲就应该系真人嘅动画嘅一个电影啦。 系，其实都非常之期待嘅，因为其实之前啦啱咪有套电影叫《挑战者一号》啦，非常之大受欢迎啦，即系哪怕入面见到嘅好多嘅一啲角色你系认唔清楚或者唔系咁熟悉都好啦，但系高达一出场你根本就哦呢架就系高达啦。 哇，嗰、那个位真系～我想话呢，因为你讲起挑战者一号。 唔怕剧透啦，播咗咁耐。 唔怕啦。因为其实佢入面就係讲一班嘅宅男宅女，简单嚟讲就係生活喺一个嘅未来世界入面，咁所有嘢都係靠呢个游戏解决咁滞㗎啦。 係啊。 咁而去到最后尾呢就有一个叫做大战嘅场面，咁就大晒冷㗎啦。基本上呢、所有入面嘅角色呢都将佢自己呀喺游戏入面一啲嘅即係仪器呀、设备呀都晒晒出嚟呀，就係、打嗰场仗嘅。咁其中有角色咧，当佢即系攞出佢嘅秘密武器啊，就系、是、一架高达出嚟嘅时候，我话 几振奋！ 哇，真系全场嘅观众啊，都大家喺度即系拍手啊！ 系， 因为实在系好难得你见到一部荷里活嘅作品出现一个 高达， 即系日本嘅国宝、高达、仲要系呢一个 RX78 咁啊！当时我谂即系好多在场嘅观众都为之振奋，咁亦都可能系因为呢个缘由啊，可能荷里活喺就算喺外国嗰边啊，都见到、单单嘅可能三分钟嘅 CGI 电影咧，咁啊竟然都引嚟咁大嘅热烈嘅回响啊，支持啊，咁所以就可能因为咁就觉得咦系咪有市场可以开拍一部真人电影呢？ 所以首先我谂真系要非常之多谢史提芬斯匹布去执导咗呢一部挑战者一号啦，即系而嚟紧咧就话呢一次嘅真人版高达咧，其实系由传奇影业咧佢哋负责去制作嘅。咁、其实传奇影业啦，佢俾即系中国资金收购咗之后咧、我哋都不时会见到有一位嘅即系国际嘅中国女星景甜啊，其实佢都系参与咗好多荷里活大片，譬如之前我哋见到有长城啊、航线太平洋二起义时空啊，甚至乎系金刚骷髅岛咧，都会有佢出现嘅。咁我都即系有啲网民喺度推敲紧啊，景甜佢会唔会出现喺今次嘅高达里面咧？ 系真系好难讲，但我谂如果真系要出现喺高达。即系啊，呢 你系谂紧佢演咩角色系嘛？ 当然都系啦，因为你知啊，大家通常都系嗱，以往睇高达都系噶啦，焦点唔系放喺阿宝身上面，就喺玛莎身上面噶啦， 或者系玛莎个妹，或者系娜娜啦， 系啦。即系如果讲女角嘅话，咁其实有边几个系特别抢眼嘅女角咧？咁就头先阿聪讲咗嗰两个， 系啦。 咁但系嗰两个就一个金头发嘅， 一个就块面好黑嘅， 一个就黑人咁样样嘅。 系 咁即系如。 果啊景甜饰演是哪一个都好啊，都相当之有难度喎、 啊。 考到佢演技喎、啊、可能会、啊。 所以真係唔知点演法，但係因为佢其实参演嘅机会都几大。其实你见近年呢，即係如果话一啲嘅中国影星去参演荷里活电影呢，其实之前比较多嘅即係双冰㗎咋嘛。即係李冰冰同范冰冰㗎咋嘛。 係 近年真係其实景甜佢都系话自己之前其实系有参加过一啲训练啦，甚至乎佢即系一啲戏啊，佢想去参演嘅时候咧，亦都系 train 好英文啊，同埋亦都系有好多嘅练习嘅，所以今次睇下见唔见到佢啦。我都觉得系难办 嘅 啫。 不过我成日都好怕嘅，即系因为嗱，你话如果讲挑战者一号，你中间有几分钟嘅时间，好似一啲嘅即系叫彩蛋又好啊，又或者一啲嘅小花絮啊、小点缀啊，俾一啲嘅入场观众咧有一啲嘅满足，咁我觉得即系嗰几分钟又好容易应付，但系往往你当咧即系将一部可能尤其是原本大家深入民心嘅一啲嘅作品，例如之前哥斯拉啊，又或者可能其他一啲嘅作品，你将佢摆喺荷里活，即系龙珠都试过啦吓，一摆喺荷里活嘅话就出事噶啦， 系， 咁我都有啲担心啊，即系嗱，因为毕竟啊吓，究竟佢即系虽然话就话可能系开拍高达啫，咁但系究竟个高达系即系大家以往认识嘅高达，定系因为你知啊，我将佢转做荷里活电影入面可能某一啲嘅即系 设定啊 设计啊，都可能会即系有一电影嘅美术团队啊，会重新去再度过嘅。 系 咁会唔会改到有啲面目全非咧？嗱，呢一个就不得而知啊。咁但系我希望嘅就真系佢拍出嚟嗰个成果系满足一众嘅高达迷，多于就系即系吓睇完之后大家怨声载道啦。 系都系嘅，因为你咁样讲翻怨声载道，我谂起即系 N 年前荷里活拍嘅龙珠啊， 哇， 真人版啊，嗱你哇， 真系我真系话俾你知。即系唔拍好过拍咯，只可以话 系啊。因为嗰阵好多嘅网站或者系一啲嘅即系杂志，佢哋嘅评分咧，评呢部戏咧都系好低分噶。即系个讲法就同你一样，就系话其实何必咧，即系要即系好多时候都有嘅好多漫画、卡通真人化嘅，但系唔使下下都系咁啊嘛。 系，即系我觉得其实系唔系即系喺拍嘅过程入边有啲咩嘅限制掣肘咧？因为你如果你认真睇嘅话咧，其实喺即系网上面反而有啲即系。自己鍾意制作影片嘅人 係自己拍出嚟， 自己整一啲即係好即係平时网民拍嗰啲嘅短片形式呢、反而出嚟嘅效果都唔错。我见过有人即係自制火影忍者啊，自制龙珠啊，自制可能例如话街霸啊，咁即係佢哋即係自己 cosplay， 跟住加入好多嘅 CG 效果啊，跟住真係拍出嚟嗰个镜头运用啊，喺打斗场面嗰啲嘅动作啊嘅即係个 处理方面 啊，流畅度啊，其实各方面你都会觉得系几 pro 下嘅。 我諗佢哋系未来嘅一啲明日之星，即系佢哋拍得片啊，喺 YouTube 啊嗰啲咧，其实佢哋都已经有个心系想做制作啦。我谂只不过就似我哋即系呢个年代，好似人人都可以做 vlogger 啊，人哋都可以拍片或者做作家啲嘢啦。佢哋只不过系未有嗰个机会可以进入一个电影嘅行业入边。 唔系，即系我只系觉得就系话，其实佢要去做嘅话咧，系可以做到 嘅。 但系我唔知点解一往往去到荷里活层面啦，真系我唔知系因为限制一定系想寻求突破。即系如果你要谂翻当年嗰个龙珠嘅话，我觉得如果佢要忠于原著咁样去拍嘅话咧，我觉得系可以嘅。 系， 但系我谂喺原著入面，因为大家讲真，有时候你拍电影就 系 噶啦。我已经睇过个漫画，我又睇过嘅动画，咁我仲点解要睇一部真人再做嘅电影？因为你其实如果古仔啊，又或者入面嘅 一样 设定系一样的话，咁就冇新鲜感啊嘛。 系， 咁于是乎可能佢哋就想喺入面寻找一啲所谓嘅突破啊，又或者新鲜感。咁但系有时候嗰一个嘅新鲜感或者突破位咧，系真系。完全是有少少本末倒置咗，甚至乎是扭转原著原有嗰种吸引力嘅味道咯，系。 不过我觉得有时要符合晒所有嘅观众佢哋嗰个欲望咧，好难嘅。即系你话，譬如一个电影拍出嚟，究竟跟唔跟原著好呢？即系譬如我哋睇到动画改造真人版嘅《死亡笔记》， 系， 其实佢后尾嘅一啲 ending 啊，或者直情系 搞一啲獨立電影 L 嘅獨立電影啊，其實都係好收得，甚至乎啲網民咧都係即係大家都係盛讚噶嘛。 係，我覺得一啲啲咧嗱，有如果你講《死亡筆記》嘅話咧，即係佢第一部嗰個嘅結局嗰個扭橋咧， 係新鮮， 有人會欣賞嘅，因為畢竟真係你意料之外啊嘛。相比起你，如果就算你話睇過漫畫啊、動畫又好，咁但係嗰個嘅即係電影嘅結尾咧，係大家驚喜嘅。咁但係咧，一去到咩即係嗰啲所謂嘅外傳啊，咩最後的廿三天嗰啲咧，其實就毀譽參半啦。 Okay. 即係有人 buy， 有人就一般啦。咁但係嗱，嗰啲就唔深究啦。即係我只係話，因為一部作品成功，除咗你可能喺票房上面啊、口碑上面贏之外咧，同時之間連帶嘅就係話你嗰部電影出其他周邊嘅產品啊，尤其係玩具的話，同樣係受歡迎。Pacific Rim 就一個好好嘅例子啊。即係如果嗰部作品成功即係可能吸引到觀眾嘅，咁你引嚟一班嘅即係男觀眾，尤其是啦，就即刻會係追翻嗰啲嘅機械人啊，即係入面出現過嗰堆。咁所以其實都係一個連帶㗎，即係話喺同時之間刺激其他嘅即係產品嘅銷量咁。咁嗱，當然啦，即係除咗新電影之外咧，其實一啲經典嘅電影咧，一啲嘅即係人物啊，又或者曾經出現過嘅角色咧，亦都係好受歡迎嘅。咁如果今時今日將呢啲嘅角色出翻喺玩具身上面嘅話，究竟會唔會吸引到一啲嘅買家買咧？轉頭翻嚟講啊！耐不耐咧，你都見到一啲所謂經典嘅人物啊，即係 celeb 啊，明星又好，又或者一啲角色又好咧，都枕住可能會出翻一啲嘅玩具 figure。咁嗰啲嘅 figure 嘅尺寸咧，無論係12寸又好啊，又或者 六寸 嘅可動人偶又好啊， 或者 Q 版公仔 啦，係啦，喐得又好，唔喐得都好啦，都枕住會有嘅。咁最近咧，阿聰都入手咗一隻喎，好似 係入完手即刻影相，即係擺啲 pose 俾你睇下嘅，就係、是、發條橙啊，咁發條橙呢一部都70年代嘅经典电影啦，即係我心目中係呢一世人 絕對係 一定要睇嘅经典之作嚟嘅。咁佢嘅主角啦，就係呢个虚构嘅人物 Alice Delarge 呢，佢就出咗一个六寸公仔，就係喺 Medicom 嘅其中一个嘅系列啦，叫做 Mavis 啦，终于等到。点解咁讲呢？其实喺出呢一隻嘅六寸公仔嘅 Alice Delarge 之前呢，日本呢咪有 Wonder Festival 嘅呢，就係每年搞两次㗎嘛，喺冬天同夏天啦。咁佢哋亦都会有一个好特别嘅一个活动啦，就係、是、你可以买一日嘅版权，你就喺嗰度呢去买断一个版权，你去做一啲自己鍾意嘅一啲已经存在緊嘅公仔。其实嗰陣呢呢一个发条橙系列呢係有人曾经出过个主角 Alex 嘅，咁但係因为呢你都知係一日版权啦，同埋你係要即係买到入场券入去买，咁就买到啦。然后 touch wood 你之后你想喺秋叶原啊即係鍾意嗰啲买嘅话呢，一嚟好难揾，二嚟呢就係揾到嘅话个价呢真係可以係天價，你會唔捨得買嘅。 係 係啦，同埋佢哋始終有啲當然佢哋真係業餘都整得好靚啦，但係個價錢方面你真係唔會願意買啦。咁變相係今次咧，佢呢一個大廠佢出呢一隻公仔咧，我真係等到嘅時候，我係直情係一翻到屋企忍唔住即刻開口。 係咁，因為其實你講開即係呢一個 Medicom 出嘅呢個 Mayfest 嘅系列咧， 係 起初嘅時候我都以為佢淨係想出 Superheroes 嘅，因為其實佢嗰個系列咧出嘅定位。就是 movie 加 TV show， 所以见到 DC 啊 Marvel 嗰啲 hero 都出噶啦。 即系简单嚟讲就系咩咧？一啲就系话你基本上喺荧幕上面啦，无论系电视又或者系电影都好，一啲嘅即系佢哋认为啊有市场嘅角色嘅话咧，佢哋就会做噶啦。所以你都见其实佢哋都有啲系几大胆嘅，有啲其实我哋香港人或者唔识嘅一啲日本综艺嘅人物啊，又或者可能一啲我哋唔系好熟嘅角色啊，咁。佢哋都會出嘅，即係慢慢你發現咧，佢哋唔係淨係走 superheroes 嘅路線嘅。咁而呢一隻咧，亦都係其中一隻啦。即係我諗佢哋都計劃咗好。 好耐，就係覺得咦呢一隻即係作為嚇荷里活電影經典嘅一個角色之一咧，咁、嗯、就即係都想即係為佢出一個玩具，等一啲嘅玩家好似阿聰咁樣啊，即係會即係第一時間收藏啊，等到頸都長啦。咁嗱，阿聰頭先就講話佢即係買咗翻去忍唔住即刻開箱啊。咁實際上面嗱，因為我自己冇呢一隻 figure， 我有上網睇過下，咁但係佢入面跟嘅嗰啲配件啊，又或者係嗰、那個造型各方面有冇滿意咧？ 都滿意嘅啦。雖然我自己比較不滿意嘅地方咧，就係佢整出嚟嘅頭雕或者係成個造型啦，比較卡通化嘅，唔知點解。即係有時候我攞上手係希望佢好似真人噶嘛，但係佢係卡通化嘅。咁但係配件方面就一流啦，因為喺呢一套嘅發條橙，或者我講少少發條橙嘅故仔講咩啊？其實發條橙咧就係講呢一個主角 Alex 佢咧本身咧就係都係一個作惡多端嘅一個叛逆青年嚟嘅。咁、但係因為咧唔小心犯咗一個殺人罪就坐監啦。咁然後政府咧就推行緊一個實驗啊，就係、是、一個嘅厭惡療法。咁、就係逼佢咧就係、是、即係好經典嘅畫面嚟㗎呢一幕，就係、是、逼佢要撐大對眼，然之後睇一啲好暴力或者係一啲好色情嘅片段，而中間咧。是播住啲好美好嘅贝多芬音乐、你去同佢进行一个洗脑。咁、进行完呢个洗脑之后呢，佢即係两个星期之后就出狱啦。返出嚟之后呢，佢就已经冇咗一个作恶嘅能力。甚至乎即係有时我哋成日讲笑话，哎呀唔好同我讲粗口啊，一讲粗口听到我想呕啊。佢真係出现咁嘅情况，係有啲人想怀疑想打佢嘅话呢，佢已经系会好唔舒服，自己系累低咗嘅。咁就变相啦，就系、是、呢个洗脑计划令到佢呢就唔可以再作恶啦。咁呢个故仔就系有点而讲紧呢个反烏托邦主義嘅社會電影啦。咁講翻呢一隻 figure 啦，呢個 Alex 咧，其實佢係個面相咧係做到佢一種邪氣噶、因為其實佢本身呢個角色咧，佢嘅右眼咧係零零舍得右眼係黐咗啲眼睫毛喺度嘅。咁佢咧係個面相係會做到之餘啦，同埋本身佢嗰、那個即係身體嘅造型咧，即係佢咪有個好似尿兜咁啊？你冇印象啊？ 有 攬住條嗰啲工人褲個尿兜嘅咧，佢直情如果係做得比較簡單啲咧，佢直情係黐住條褲咁樣去。製作去印啦，但佢係鬆噶，即係我意思你可以移佢個尿兜個位嘅。咁呢啲細節位其實我覺得佢進步咗嘅，即係對比以前做嘅 Mavis 系列嘅一啲 figure。 因為其實我不嬲都覺得 Mavis 咧，佢喺即係嗰個人嘅，無論係個比例啊，又或者可能喺嗰個 figure 本身上面一啲嘅細節咧，不嬲做得係唔差嘅。即係我舉一個例子，曾幾何時佢出咗一隻就係、是、Joker 蝙蝠俠入邊啦，阿 Heath Ledger 做嗰個角色啦。咁大家知。小丑咧呢一個角色咧，佢喺嗰條褲嗰度咧，佢有一條褲鏈嘅，即係好似平時人哋嗰啲即係楞住條鎖匙啊，定係楞住個荷包嗰啲咁嘅條鐵鏈咧。咁、你一般嚟講嘅話咧，你出一個六寸 figure 咧，基本上係唔會做嗰條鏈出嚟嘅。 係。 咁但係 Mavis 佢嗰陣時候我買嘅一隻咧，佢係有做到呢一條鏈嘅。 係。 即係我覺得喺呢啲細節上面咧，其實佢哋係好有心思。咁但係咧，即係往往啊，即係首先啦、即係佢出咗嗰個 figure 嗰個。实物同官图咧，有时候个落差真系稍微大咗啲嘅， 有少少分别啦。 尤其是因为有时候你睇嗰啲官图，你望落去，佢尤其是影一啲 close up 相咧，你睇嗰啲相，你会觉得，咦，佢今次呢个头雕做得好似嗰个真人噶、哦。 系。 咁但系而当你睇个实物嘅时候，就即系头先我哋讲过啦，即系望落去嘅感觉都系比较粉啲啊，比较即系卡通一啲嘅。咁其次嘅就系、是、即系都系大家成日都系玩家诟病嘅一个问题啦，就系、是、佢。个关节松紧嘅程度咯，即系呢一方面咧，即系其实好神经刀啊！佢哋有时候咧就做到唔错嘅水准， 有时， 但系有时候咧忽然之间啊之后嗰只出翻嘅时候又退步翻 嘅，所以当佢呢啲位置做得唔好嘅时候咧，佢嘅配件都搭救到咯， 系， 因为其实今次呢一只嘅 Alex 佢啲配件都比较丰富下嘅。先讲头雕啊，其实头雕咧佢都有两个俾你替换嘅，咁其中一个头雕就系佢戴住一个咧类似系木偶嘅鼻。就是一个面具嚟嘅，咁而佢武器方面咧，佢都有三把武器，佢都有一支佢中意嘅拐杖咧，有两支拐杖啦，其实，同埋一个咧就系、是，因为佢本身个拐杖系可以掹一掹出嚟咧，有个匕首喺度嘅，咁佢就唔直接将嗰支拐杖俾你掹出嚟啦，佢系做多一把匕首，一个匕首仔俾你， 俾你 换啦，咁同埋就话一杯牛奶啦，就系、是、经典，佢喺入边成日都去一间嘅酒吧嘅，但呢间吧就唔系饮酒嘅，就系、是、饮牛奶嘅，咁就做埋杯牛奶，同埋一只。當然你有杯牛奶就係、是、有揸住牛奶杯嗰隻手都俾你做埋咯。 係咁啊，即係我諗，如果你係呢一部作品啊嘅粉絲嘅話咧，可能呢一隻figure 收藏咗都令你滿足嘅。 樂活玩家，轉頭翻嚟繼續。 今个星期即系其中一件啊，令美华迷非常之雀跃嘅事情，就莫过于 Ant-Man 就终于都上画啦。 系啦，第二部电影啦， 冇错啦。咁啊，虽然我哋唔系电影圈啫，咁但系我哋都系美漫嘅粉丝。 系你知唔知啊？我系入去睇之前咧，星期三上映嘅，入去戏院睇之前，我专登去玩具铺就买只黄蜂女，就攞入去睇戏。 关咩事？根本你一路都想买，根本就一路都想买，就顺个便俾个藉口自己就去买玩具咁解。 系啊，即系我直情去买嗰阵咧，个玩具铺老板，我即系我摆到好高嘅只嘢，我话唔该，我想买嗰只黄蜂女咁样啦。跟住个老板喺度攞俾我嘅同事，即系聊我倾偈。哦，你睇完 Ant-Man 先至过嚟买咁样啦。我唔系啊，我买完我准备攞入戏院睇啊。 咁你唔 dress up 到自己成个矮盒咁样入场？ 系呢啲喺香港唔系咁嗰啲叫咩啊？咁兴啊？喺外国好兴噶嘛？ 系啊，乜你咁咩嘅咩？你咁 咁咩啊？咁独独啊？ 唔系啊，即系意思话你咁睇究竟周围嘅人被影响嘅咩？即系周围嘅人唔做，你会唔做嘅咩？原来系你咪好忠于自己嘅咩？应该 我 系 好忠于自己嘅，但系如果要玩 cosplay 就不嬲不是我的喜好嚟嘅。我中意睇人玩 cosplay 多啲。 哦，原来你中意睇人玩 cosplay 啊？唔知你中意睇边个玩咩 cosplay 啦？ 入正题啦， 系啦。咁但系我想话，即系因为我见到阿聪都今日有带嗰只嘅黄蜂女翻嚟嘅。坦白讲，我觉得真系嗱，美国嘅玩具商咧，唔知系咪因为真系受到日本啊吓嗰啲嘅玩具公司影响啊吓。 系 你见佢咧近年出嘅一啲 figure 咧，系越出越有心机。好坦白讲，即系嗱，以往大家都知啊，有玩开唔知咩 Marvel Legends 啊嗰啲系列嗰啲咧 ，Marvel Select 啊嗰啲咧，都知道即系美玩咧好多时候都好鬼孤寒。咁咧嗱。襟玩就真係好襟玩嘅，因為佢哋 target 嘅都係比較年輕啲嘅小朋友嘅， 所以我諗嗰個位或者唔係叫孤寒嘅，佢哋以前嗰個銷路咧，主力係俾小朋友玩啊， 唔係孤寒就孤寒啦。點解話孤寒呢？因為你即係你顧及小朋友嘅安全之餘，咁同時之間你都可以即係有多啲配件噶嘛？你明唔明啊？即係我成日都話孤寒嘅地方就係、是你嗰個嘅配件啊，有時候真係相比起啊，即係你可能貴少少買只日本公司生產嘅玩具咧，咁佢嘅玩法真係多好多，尤其是你知今時今日啲玩具啊，買嗰啲嘅對象咧，都未必係小朋友， 係， 反而有啲爸爸咧買翻去俾自己玩。 係，其實絕對明你講點解要配件多咧，即係譬如哪怕你俾多對手俾我換都好啊，好多 Hero Landing 做唔到啊。 即係其實嗱，我都唔好講話係咪 Hero Landing 啊，即係點解曾經有段時間我係好唔中意玩美玩咧，就因為佢隻手假設蜘蛛俠啊嚇， 係， 佢其中一隻手。是摆出一个射蜘蛛丝的手势的时候，咁就奇怪啦。因为哪怕佢企喺度又好啊，坐喺度又好啊， 只手棘咗喺度啦， 只手都系依然摆喺嗰个 pose 出嚟，咁又好尴尬啊！有时候你觉得喂，佢应该喺度打紧交啊，咁一只手挥拳，咁另外一只手冇理由蜘蛛丝手噶嘛，系咪先？ 系啊。 咁同时之间有一啲嘅 figure 佢就得意嘅，即系佢有只手咧，好似揸住把枪嗰啲嘅手型咧。 但如果掹揸住把剑， 但系得意嘅地方咩咧？佢或者唔跟把枪俾你噶， 系 你唔好谂佢一定系会跟一把枪俾你，系未必噶。你即系佢有咁嘅手型，但系唔等于佢会跟嗰个嘅配件。咁所以我就会即系觉得话喺有时候，即系你都好唔系好明白啊。即系究竟嗰啲嘅玩具设计嘅人员咧，点解会设计一个咁样嘅手型或者一个咁样嘅角色嗰个造型出嚟，但系就冇嗰啲嘅配件配搭。咁但系近年咧，你真系见到咧呢一啲嘅美玩咧，其实无论系嗰个嘅配件啦，开始丰富啲之余，同时之间你都见到另外一样嘢咧，亦都系美国嘅玩具咧，即系美玩咧，以前都系会系比较忽略少少嘅，就系嗰个面上嗰啲嘅上色嘅 QC 啊， 或者以前都唔系咁常用 3D printing， 未有添啦，而家就比较即系沿用多啲啦。 但系就算你冇 3D printing 都好咧，你就咁睇佢哋嗰啲上色真系乸西到咧，唔系讲笑，即系有时候咧，你见到对眼咧，好明显嗰个眼珠嗰点咧，系歪咗一个位，系去。到眼角咁滞，咁但唔紧要。如果你另外一只眼配搭翻喺一个相对嘅位置，你最多都话佢望侧边啫。但系问题就系佢另外一只眼嘅眼珠咧，咁死去向另外一个眼角进化啊嘛。 即系左眼望左面，右眼望右面。 所以我就可以话佢嗰只叫做蟹眼啊，称之为就系咧两只眼珠系分得劲开嗰种嘅感觉。 同埋另一个差嘅位就系讲话，其实佢哋有时候游咧，尤其是以前都会游出界啊。 系 佢明啲眼眉系咁嘅啡色，佢咪咧游到去个额头嗰度都有咯， 系咁，所以咧，即系嗱，头先我 咧攞阿聪嗰只即系黄蜂女嗰只 figure 上手玩嘅时候咧，咁我觉得即系揸上手，首先个 QC 比我以往玩嗰啲咧已经系相差甚远啦。 系， 甚至乎你见到佢多咗好多 detail 嘅，即系中原嘅黄蜂女咧，佢戴住头盔都好，你见到头盔入面咧。 佢嗰對眼 都依然係有一啲嘅即係五官俾你睇到嘅，咁我覺得以往其實佢哋未必有呢啲心思嘅，但係而家就多咗，咁所以如果你話以呢個價格啊，即係佢八中啲嘅價錢啦，去即係入手呢隻 figure 嘅話，我覺得都還可以，即係相比起以往嘅話係真係抵玩咗嘅。咁啊講翻啦，即係今次呢個 Ant-Man 嘅電影啦，咁即係我自己都可以話係期待咗一段時間嘅啦。 你又係即刻睇啦，一上即刻睇 係嘛？睇啦，唔使讲，我仲要带埋我仔去睇。 佢几多岁啊？今年 四岁。 佢入去睇，佢明唔系？不，佢谂佢唔需要明噶啦。佢最紧要见到啲打嚟打去嘅画面，佢就兴奋噶啦。 冇错，明就唔算话好明，因为毕竟即系嗰个戏。本身個背景啊，雖然都係簡單嘅，但係對於一個四歲嘅小朋友嚟講，都可以 咁 複雜啦。咁但係即係我相信佢睇嘅過程入邊咧，都無損佢睇嘅雅興嘅。 係， 因為即係喺睇嘅時候咧，咁佢見到 Ant-Man 出嚟變大縮細，已經覺得非常之開心啦，係咪？咁而我覺得啊，即係如果你話相比起之前出現過嘅 Ant-Man 咧，今次佢嘅造型亦都唔算話好大嘅分別。 冇乜，佢同 Civil War 嗰個 Ant-Man 係有啲唔同咯，個頭盔戴嘅 頭盔。 系啦，但系腰带咯。 你见嗱，即系如果你话相比起可能Iron Man 嘅盔甲啊， 就即破产啦，令人。 又或者可能你话 Spider Man 啊，即系你见到佢去到啱啱 Avengers 第三集 Iron Spider 都有件 Iron Spider 啦。咁你话相比之下，咁 Ant Man 其实佢嗰个变化咧，唔算话 系 好大嘅。咁反而今集就多咗一个嘅黄蜂女嘅角色啦。其实大家如果之前有睇 Ant Man 嘅都知道， 第一部嗰阵 系啦，今次黄蜂。蜂女都系会出场啦，咁我记得上次因为喺电影尾嘅时候咧，就见到嗰个黄蜂女嘅盔甲啊嘛， 系啊，佢爸爸就即系话呢一件战衣俾你啦， 系啦，咁即系当时咧，其实大家都好期待嘅，咁我觉得咧，喺电影入面咧，同我哋大家喺漫画入面见过嘅黄蜂女咧，感觉其实都几唔同嘅， 系， 即系已经系现代化咗好多啊，即系我感觉系咩咧，就好似大家以往睇咧 X-Men 嘅 Wolverine 一样， 嗯， 大家知Wolverine 喺漫画入边。就系嗰件黄色嘅战衣啊，跟住戴住嗰个唔知点样嘅面具啊， 咁 样 啊， 跟住又系啦，戴住啲胶手套定系唔知想点咁样嘅。咁但系你见到当佢入到电影世界入边咧，基本上漫画入面个 Wolverine 嘅造型咧，其实系唔会用到啊。 唔系，因为我谂如果你用翻漫画嗰个造型摆入去真人版电影嗰度咧，啲人会觉得即系好诙谐啊。 系啦，冇错啦， 年代感啦。 所以我都觉得系因为咁嘅缘由咧，咁今次即系黄蜂女佢都系啦，即系。用咗一個就係比較而家我哋現代一啲嘅設計啦，咁所以我覺得望入去咧，即係尤其是同蟻俠咧，即係嗰個嘅感覺咧，都幾匹配到嘅。 係， 咁而今次咧，我覺得另外一個亮眼點咧，就係佢有一個嘅壞人出現啦。 係， 咁呢個壞人其實我覺得幾有特色嘅，咁就係喺漫畫入邊大家都知佢叫 Ghost， 係 啊，鬼啊， 係啊，或者幽靈， 幽靈啊。 咁呢一個 Ghost 嘅角色咧，我覺得今次佢嗰個設計咧都幾。大嘅转变，因为喺漫画入边佢咧原本就系一个男角色嚟嘅，咁今次咧就变咗做一个女角色，佢甚至乎佢加咗一个即系 background 俾呢一个嘅 ghost 啊， 令件事系更加好楚楚可怜 啦。系啦，即系令到佢点解佢今次会成为咗呢一部电影入边嘅一个叫做奸角啦，咁样样。咁即系喺我觉得睇呢一部戏嘅过程咧，即系无论系睇入面嗰啲嘅 art direction 啊，即系可能你睇造型就知啦，有时候睇 superheroes 都好似入面其中一个角色讲啦，其实我好鍾意你哋嗰套 suit 啊，即係就算嗰套 suit 即係冇 power 嘅都好，我都希望我自己有一套咁样，即係我諗我哋好多时候做美漫迷嘅话都系㗎啦，你入去睇嗰部戏除咗睇劇情之外都想睇下啊今次究竟嗰、个嘅造型啊或者嗰个嘅战衣啊会唔会同以往有啲咩唔同呢，无论外观啊定系功能 wise 嗰方面有啲咩嘅转变。咁尤其是仲要你知道呢一部戏嗰个嘅发生时序，其实系 Avengers 3 Around 嗰段时间噶嘛。 我就想讲呢一个位，不过系咪要广告先？ 冇错啦，转头翻嚟继续啦。 吴嘉伦、江建聪、乐活玩家。 因为其实两三个月前嘅 Avengers 第三部上完之后咧，我哋阿乌嘉伦，我哋其实睇到个心系好 up 噶嘛，因为有好多 hero 都化成沙，唔怕剧透两组咁耐，你唔睇嘅话，你真系谂下自己点解唔去睇添啊？ 冇错。 咁系嗰阵其实睇到好灰，好唔开心嘅。而呢一部嘅蚁侠嘅第二集啦，其实系反而可以缓和到我哋个心态，因为佢都其实某程度上佢好 Guardians of the Galaxy 嘅，又系一部比较系幽默啲啊，好多喜感嘅一部电影嚟嘅，睇落去真系可以舒服好多。 所以某程度我就会即系都想知道究竟呢一部戏点样样衔接翻佢嗰个 Marvel Cinematic Universe 入面嘅。咁因为实际上面你都知道啦，喺呢一个时间发生嘅事情，咁点解 Avengers 第三集入边蚁侠冇出现咧？ 系咯， 某程度咧呢一部戏都有交代到嘅。咁而咁即系经过 Avengers 第三集发生嘅事情啦，即系Thanos 嘅出现啊，甚至乎到佢之后做嘅嘢，导致到成个宇宙陷入一个大危机。对于Ant-Man 嚟讲，究竟有冇一个影响咧？咁之后嘅故事如何发展呢？其实喺呢一部戏入边，你都见到系将会承接住究竟故事将会系点样样发展落去嘅。 其实都估到噶啦，同埋因为 Ant-Man 嘅电影系列咧，亦都系带到讲量子领域啊嘛。即系其实量子领域呢样嘢，亦都系可以，即系点解啲人会讲话嗱？喺上 Avengers 第四部之前啦，就有呢一部 Ant-Man 嘅第二集啦，同埋有嚟紧就唔知道中文译名点译啦，系咪真系惊奇队长啦？就系、是、Captain Marvel 啦。咁就系呢两部咧，其实都会慢慢去引申翻、就是，就系咁点样会衔接到个故仔啊嘛？ 冇错，咁所以即系我自己就都可以话系相当之期待，因为你见到啊，即系十多年前一部嘅 Iron Man 第一集咧，真系揭开咗呢一个 Marvel 嘅传奇啊吓！咁啊嗰个嘅宇宙之大咧，你都真系想象之外嘅。咁啊而家就姑且期待住佢之后落嚟嘅发展啦。咁亦都我谂有好多中意玩玩具嘅朋友咧，都会有好多机会啊吓，收藏形形色色唔同嘅即系 Heroes 嘅公仔玩具。咁当然我哋喺节目入边都会同大家分享啦吓。咁但系啊，即系美国英雄嘅消息啊，我哋讲到呢一度啫。咁啊而家讲下咩咧？就讲下啦，因为其实即系我哋之前都有讲过龙珠咧，咁就即系喺七月份嘅时候咧，就即系出一个新嘅动画嘛， 超龙珠英雄， 冇错啦，超龙珠英雄啊，呢个域星监狱 系。 哇，咁我记得当时我哋讲呢一样嘢嘅时候呢，就话哇真係好叫人期待，点解呢？因为你估唔到即係悟空嘅超男啊，即係大家见到啊，超级撒人男头发版本将会呢就係遇上 GT 龙珠嘅即係超级撒人四超四啦。咁即係我即係大家都知道呢一个系一个 gimmick 啦，咁就好期待啦。咁而亦都諗緊啊，新嘅龙珠嘅动画究竟个故事系讲啲咩咧啊！咁啊，即系实在咧，我想话俾大家知，第一集咧出嚟之后咧，实在嗰个嘅感觉太强差人意啦！ 我就想讲强差人意，一嚟我谂我强差人意位先，唔讲个古仔有几咁丰富先啦，讲个时间长度啊， 咪系咯， 得九分钟， 九分钟。 然后嗱，我哋有时即系计制作啦，剪头剪尾，即系我讲紧嘅系剪主题曲同片尾曲，你剪剩得个七分零钟，当七分钟左右嘅长度，个故事内容可以发挥到几远咧？ 最奇怪嘅地方就咩咧？佢真系完全无视。就系即系嗰个铺排，即系觉得咧就系我俾咩你哋睇咧，你哋照单全收咁样样。咁啊古仔哇，真系一开始嘅时候就话俾你知啊，悟空啊、比达嗰啲咧，依然系同即系破坏神嗰啲咧喺度继续喺度 练紧， 系啦，喺度训练中啦吓。忽然之间咧就吓唔知点解嘅，咁就有一个角色走过嚟就同你讲就诶弊啦弊啦弊啦，杜拉格斯俾人捉咗啊！ 系啦，一角色个样一睇咧就都估到佢系似奸角嚟噶啦。 系啦，咁喂最奇怪嘅地方就系、是。悟空竟然一个瞬间移动咧，就啄一声就可以去到嗰个所谓嘅监狱嗰度。 星啦，系啦。 喂，会唔会即系成件事嗰个嘅仪器状况咧，系冇铺排到一个点啊？系。 系。 咁跟住去到之后咧，真系啄一声啫。跟住嗰个超西四嘅悟空咧。佢忽然之间咧就会感应到，咦，你哋嚟到 咯？系啦，佢本来未变身嘅，佢系悟空对悟空，其实佢系一个时空巡逻者嚟嘅。 系啦，咁就即系无啦啦就真系出现咗，跟住无啦啦，即系好多无啦啦，我想话俾大家知呢一部真系好多无啦啦，就同呢一个悟空就打起上嚟。咁嗱。都唔紧要啦，因为你嘅时间咁短，你要嗰个嘅节奏推进之快，快到咁夸张咧，我觉得都包容接受。咁但系你由嗰阵时候开始话呢一部动画上嘅时候咧，就其中一个最大嘅 selling point 就系话将会系悟空超男 對呢一個悟空嘅超四啊嘛。 係，但係呢一個嘅打鬥畫面咧，其實係曾有日本網民係揶揄啊，佢話我計過時㗎啦。打咗30秒， 哇！同埋我想话嗰个打嘅精彩程度之唔精彩啊， 系咪就系两个？好啊，你龟波气功，我又嚟龟波气功，完。我睇嗰阵，即系佢话吓，点解会咁嘅？ 即系我会觉得吓，呢一个即系所谓啊，叫做超龙珠英雄啊，即系我会感觉系有少少令人失望咯。嗱，虽然我知道佢都系谂住铺排落去，就系嚟紧嗰个古仔咧，即系你见到啊吓，佢有野心嘅，因为佢讲话而家基本上你入咗去嗰个域星监狱入面咧，你 系 出唔翻嚟嘅。 系，同埋佢系有交代有一个神秘嘅角色嘅，叫邪恶杀亚人嘅，大家都估紧，因为都有估紧，其实。话唔定系相熟嘅角色咯，即系话会唔会嗰个其实唔凡嚟噶，或者系吴天嚟噶，即系或者比呢个另一个比达。 因为其实佢而家将呢一个龙珠咧，就即系开咗个叫做平行时空啊嘛。 系啊， 咁佢就即系随意可以交错晒啊， 所以 GT 同龙珠会见面啦。 冇错啦，即系真系你随时唔知喺唔知边一个平行宇宙嗰度有一个所谓就系、是邪恶杀亚人，原来就系邪恶比达啊、邪恶凡啊，甚至乎系邪恶博罗连啊咁样样，即系佢随意。加一句咁样说话，佢交代到，因为呢一集咧已经简单嚟讲就系、是、佢一句说话就已经交代晒所有嘢， 没有任何犯驳嘅位置， 没有任何铺排，即系就系叫你哋就系总之一定要接受啦咁。咁、但系我觉得即系作为就咁睇一个嘅动画水准嚟讲嘅话咧，嗱唔讲故事啦，水准嚟讲嘅话，其实都唔算话系好精彩。即系如果你话相比起即系龙珠超啊，中间有一啲画面咧，我讲紧唔系即系最初期嘅龙珠超啊，系讲紧后期啲啲啊吓。 系， 我觉得咧，即系嗰个画面嘅质素咧，都唔算话系有好大嘅惊喜。即系我真系唔明你个时间咁短， 浓缩到七分钟， 以为你会做得靓啲，但系又唔系。咁点解咧？真系啊，莫名其妙，只可以话咁啊。姑且再留意一下呢一个嘅作品啦，睇下之后佢嘅故事发展能唔能够掀起啊？好似即系曾几何时啊，龙珠超咁样咧，有个黑悟空走出嚟嘅时候，引起好多人嘅广泛讨论啦吓。咁啊，今日时间咧嚟到呢一度啦，下个礼拜咧继续同大家乐活玩家，拜拜， 拜拜， 乐活玩家，今日节目时间到啦，下星期再见啦。